阿强哥你好啊，两三个星期前咧，你就教我用艾条，因为咧嗰啲贴系嗰啲，点 咧得唔得啊？ 咁咧我喺嗰啲连锁百货公司连锁国货公司买咗啦， 系啦， 五蚊条嘅啫。 五蚊条啊！你去深圳咧，去深圳咧有个零钱一条嘅啫。 但系咧，一招起上嚟用火点佢嘅时候咧，嗰啲烟好坑喎，坑到连自己都听唔到。系咪有啲冇烟噶？其实 嗱，咁， 李生，我讲个秘密俾你知啊！我都觉得佢好坑，我都顶唔顺噶。 系啊，嗱，系啊，嗱咁。的确有一种产品叫做无烟嘅艾条嘅，系有嘅，就细条啲，就好似一支炭咁样嘅。咁我哋试过咧，就即系大家嘅意见都唔同啦。佢赶蚊嘅效果咧，或者系佢要嚟做普通艾灸嘅效果咧，有啲人就觉得佢冇咁好嘅，感觉上冇咁好噶啦吓。咁啊，即系自己烟咧先至好似够型咁样啦。好啦，你话。用艾条去即系防蚊，佢嘅烟好劲啦，系啊，冇烟就赶唔到蚊啦吓。不过咁有计嘅，就系、是、呢条烟一阵咧就熄咗佢啦。同埋我呢条烟咧一路开风扇，咁你就冇咁觉啦。咁就摆喺角落头远啲啦，开下窗啦啊咁。嗱呢个同蚊香有啲唔同吓，即系其实原理都一样嘅啫。蚊香里面就含有一啲成分呢就会毒死啲蚊嘅咁样啊。艾条都系囉。咁不过艾条呢就系、是、对健康会好好多，不如咁讲啦。 我想问多个问题。我见到五蚊条隔篱呢有嗰啲叫做无烟艾。 就系睇我讲嗰啲啦。 无烟嘅艾条，但系呢佢个成分呢就捞咗其他嘢喺度嘅。咁头先啊长哥你讲话其实嗰啲捞咗其他成分嗰啲咩有啲嗰啲其实佢系咪你即系个驱蚊效果系差些少，系咪 咁意思啊？好似系嗱，你话其他成分咧，而家你买正即系普通正常嘅艾条咧，都系沟咗其他嘢嘅。佢沟啲咧又话咩药材啊，乜都有噶。有咩成分又有咩功效咁啊？我哋唔系专家咧，就唔系咁了解啦。你问下啲中医吓，同埋佢话有嗰啲成分唔知有几多啫，可能少到系咁以写喺度咁样，都会有噶。所以我哋唔知道。咁啦，嗱呢我自己做咧就系买几款唔同味道噶吓，咁啊边款你比较接受啲咁咯？ 好啊， 就睇下啲蚊就接受啲啦。 唔该晒，拜拜。 系睇下啲蚊唔接受啲，好多谢你电话，拜拜。